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刘继树带领众太监逼李晔退位，以崔胤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也束手无策，只能点头同意。就这样，李晔住进了少阳院。刘继树走在前面，脚步匆匆，李晔跟在后面，步伐凝重。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熟悉啊！是啊，12年前刘继树就这样领着李晔从王宅搬到了少阳院呢，把他呢送上了皇位。而今天呢，他又亲手把李晔从皇位上拉了下来，又送还到这少阳院。莫不是解地还须系地人？遥想12年前，那时候的刘继树呢，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太监，手中无权无势，忠厚老实，让人看着放心。这今儿个呢，他变样了，他成为了东方不败，要文成武德，一统天下。权势往往让一个人变态，变态的刘继树兴奋莫名。这时候呢，时近黄昏，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血红色的，血红的玻璃，血红的大道。而在李晔的眼里，一切又都是灰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人影。到了少阳院的门口，李晔突然停住了脚步，抬头望着刘继树问：昨儿个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其乐融融，朕又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是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刘继树也想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不能好好的做他的大太监，而犯下这犯上作乱的事儿？哼，这不都怪你李晔吗？要不是你成天跟文官们混在一起，对他们言听计从，我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是你铁了心要清理我们，我怎么会这样呢？要不是你成天喝醉，跟个随时会发作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我怎么会这样呢？想到这儿，刘继树千般滋味涌上心头，他这感情突然就崩了。 猛不然，刘继树掏出了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宝物，通体用银打造。刘继树随身携带正式的名字叫银抓。这银抓呢，咱们都已经认识了，李存孝跟周扬武拿它敲人的脑袋，砸人的脊梁，玩得很熟。而刘继树大概平时用它来挠痒痒吧，但这会儿呢，他掏出了这个玩意儿，难不成是想打李烨不成吗？接下来李烨倒还真愿意这玩意儿是敲在自己身上的。刘继树拿它做教鞭当算盘，一边用银抓在地上画线条，一边念叨，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干嘛你没听我的，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这样你又没听我的。据说啊，刘继树一共数了十多道，每一道都想一根鞭子抽在李烨的身上。李烨同学，您被一太监这样拉清单算旧账，这皇帝当得够六月飞雪冬雷阵阵的了。那得了，该说完的都说完了。刘继树长出了一口憋屈气儿，然后把这些憋屈塞还给了李烨。李烨迈进了少阳院，门在后面咣当一声关上了。刘继树阴沉着脸狠狠地说，把这锁眼儿给我用铁汁浇满毒死。皇上啊，咱们是恩断义绝，从此不要再见了。刘继树转身离去，他呢还有很多事要干，胜利只是一个开端，保住胜利果实才是最困难的部分。刘继树开始杀人了，他有太多的压抑需要宣泄。一年多了，笼罩在内侍省上那股黑云终于散去了，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尝尝恐惧的滋味了，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得罪了刘公公是没好日子过的。于是李烨宠信的太监，炼丹的、修道的、念经的、看病的，全都用木棍打死。到了晚上，用十多辆车拉着尸体出城，这种活动一直持续了数天。长安人被吓坏了，十多辆车这得杀多少人呢？刘公公果然是心狠手辣之人呐。其实刘公公不是一个狠到丧心病狂的人，每天呢他就挑一些小人物杀上十来个，然后每车装一具尸体。那么这种包装法呢，给人感觉很大，但是呢里面没多少干货。刘继树很软弱，在他给李烨拉清单解释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时，就已经把自己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了。如果他是真正废婚立明，还需要解释吗？正义的事儿是不需要解释的，一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心虚啊。当然了，刘继树干的是逆天的大恶，可是呢大恶之事更不需要解释了。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衣冠禽兽、人面兽心们，基本上他们都是不解释的。那一解释呢，说明你饿得不够彻底。刘继树很心虚，他实在是不敢真的坏事做尽，赶尽杀绝。据说有一天呢，他突然想起有一个司天监跟李烨很熟。这司天监是干嘛的呢？就是管天文历法的，是一大官，正三品。刘继树一直在杀小人物，难得老奴聊发燕雄志要拿大鱼开刀。可是呢，那位司天监听到消息后主动找上门来了。司天监呢有这同行布鲁诺视死如归的勇气，对着刘继树当头就骂，你把皇上关了都不够，还想杀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吗？刘继树一听，连忙表示，哎呦，误会了误会了，兄弟实在没这意思。最后呢，好说歹说把人家送了出去，再也不敢杀了。刘继树可能是杀人狂里难得一见的唐僧，但是他呢不杀司天监倒也罢了，有一个他实在是应该狠下心来干掉。谁呢？还是崔胤。这崔胤才是燕邦最大的敌人呢， 李业不过是他推了前面的挡箭牌罢了。但是呢，刘继树没杀，除了看朱温的面子之外，也觉得这人实在没必要杀。这读书人就是一软蛋，当天宫门前已经把他看得清清楚楚，更何况这些日子崔胤已经表过态。崔胤在跟刘继树聊天的时候颇有君子见风范，其行五柳长须，面如冠玉，一脸正气，其言诚恳坦率，发自肺腑。咱们同气连枝，亲为兄弟，这不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吗？以前侍奉皇上也好，现在侍奉太子也好，这不都是尽臣子的本分吗？南衙北司应该和解，共创未来，对不对？刘继树差点老泪纵横啊，他是难得听到有人跟他讲如此大义凛然的话。得嘞，和了和了，不打了。可是呢，没过多久，刘继树又起了要杀崔胤的心。他接到了一封来自汴州的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汴州从把李业关起的第二天，就有一伙人出长安向东，直往汴州而去。这是由刘继树的侄儿刘希珍和汴州驻京办主任程延组成的游说团。而在这个时候，汴州的高级干部李振还在半路晃荡，根本没想到太监们这么快就动手了。来到汴州，作为一名东南亚证券公司的优秀员工，刘继树用以假乱真的本领制作了一道禅让的诏书，地位要让给朱温坐。哇，这世间还有比这更珍贵的礼物吗？这世间又有哪个男儿能抵得住这等诱惑呢？可是朱温有过做皇帝这样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心壮志吗？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这封假冒伪造的诏书像是金莲的支窗棍打动了西门大官人一样，撩起了朱温内心深处的秘密。对呀，我可以做皇帝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此同时，崔胤的信也到了。崔胤忍辱负重，在宫门之变当中活了下来，马上就给自己老大写了信。在信里，崔胤描述了事件的经过，着重刻画了李业暗无天日的幽禁生活。最后他请求朱温出兵长安，拨乱反正。一个是送到手上的江山，一个是费力不讨好的军事意，朱都会选择，更别说朱温了。朱温甚至一时兴起，把崔胤的信装好，叫人送到长安给刘继树，还在后面附言道说小心点崔胤，为大业舍兄弟，这正是朱温的行事风范呢。长安城接到朱温的信之后，刘继树同志那颗温柔易碎的心被崔胤伤透了。崔胤呢，崔胤，想我刘公公手底尸堆如山，灵车如水，难道真的不敢杀你吗？你当面和我结盟，背后就拆我的台，那还说什么呀？动手吧！除掉文官集团的帮主燕帮，真的就是庙堂无敌了。可是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愤怒把刘继树引向了另外一条路。他做了一个不是那么聪明的决定，这个决定显得非常孩子气。干嘛呢？找崔胤对峙。也许是这老崔的名头太响，朱温呢已经保了崔胤数次，这一次朱温真的是不管他了吗？带着疑问，刘公公直接冲到了中书省的办公室。崔相，您瞅瞅这是啥？刘继树啪的一声把信摔到了崔四入的面前。只需要一眼崔胤就知道了，什么呀？那不是自己写给朱温的信吗？自己被朱温卖了。 根据崔胤事后讲，这是自己人生当中最危险的时刻，如果稍有一迟，外面说不定就会有刘季树的大兵冲进来抓人。于是呢，他选择了大笑。这笑的刘季树莫名其妙心中直嘀咕，只在那不到五秒的大笑当中，老崔找到了应对。他拿起了那些书信，指着印章，又指指那些字。刘中尉，您看，这明显是假冒我的笔迹，这图章也是假的，这是有人在挑拨我们跟汴州的关系。我崔胤岂是那种三头两面之人？如果你不信，去吧，把我的家人全都抓起来吧。这一刻，轮到刘季树糊涂了。说起搞假证书、假章什么玩意儿的，他是行家里手。那正因为他擅长并经常做这些，所以不由得以己推人，想这些信说不定还真是别人伪造的呢。望着崔胤，刘季树找不到一丝破绽，这个人一脸愤怒，似乎比他还要气愤这造假之人。刘季树长出一口气，他呢接受了这个解释，也许他更期待这个解释。自己这些天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他实在是不想杀人，更不想杀眼前这位出身相门世家的人。刘季树心软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何的迟疑，任何的软弱，都会成为敌人的攻击点。一个狠毒的人开始软弱，那么离悲剧也就不太远了。有话为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上西天当佛了。刘季树是天纵烟财，识文断字，杀人越货，废君立幼，领导烟帮，样样精通。但是他呢，毕竟走的是野路子，比起崔胤这种出身官宦世家，数倍浸淫于官场纵横，从小耳濡目染官场斗争的人，他呢还是要差上一大截的。那么这一次对话高下立判，刘季树接受这个解释，最后甚至跟崔胤指天为誓，结为同盟，共定天下。然后呢，刘公公非常满意的离开了崔宅。但是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把崔胤给朱温的信留下了。那既然是伪造信，这玩意儿就没意思了，留着干嘛呢？哎，崔胤拿他有大用。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汴州，朱温这边刚刚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长安的事儿水落石出之前，他决定谢绝送到怀中的地位。他诚恳地向刘季树同志道歉，同样的这种歉意也送给了崔胤。让朱温改变主意的是文官集团两大分支的领袖，第一个展开说服工作的是弃宗领袖崔掌门。从刘季树离开的当晚，崔胤就收好自己的信，然后包好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一起连夜送去汴州。刘季树要与我结盟，不杀我，不信你看，这封信现在又回到我的手上，但我已诚心归于大哥，重新把这些东西送上。据说朱温打开信那一刻，那脸都气白了。嘿，这个刘季树居然让我成为两面人。当然了，朱温毕竟是讲实惠的，刘季树的地位大礼实在是太诱人了。此时呢，文邦的剑宗领袖李振及时添了第二把火。李振回来了，当听说长安宫门之变后，急忙赶回汴州。当然了，他马上就知道朱温已经被那份超级厚礼打动， 准备支持刘继树。李振闻听大惊啊，因为他知道所谓的让位不过就是一骗局，因为地位不是刘继树的，他就是一太监，手里不过一两千兵，没有外面人的支持，他根本就控制不了局面，自然也掌握不了皇权的归属。有一个故事，一个农夫的儿子跟父亲相依为命。有一天呢，一个人找到父亲说，哎，我给你儿子找一对象吧。父亲说不行。那人就说，那如果我给你儿子找对象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女儿呢？娶这么个老婆十辈子不用奋斗了。哎，他爹同意了。然后呢，这人找到洛克菲勒说，哎，我给你女儿找一对象吧。洛克菲勒就说，你走开，有多远滚多远。那人又说了，如果我介绍的人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呢？实业家跟资本家联姻，多好的事啊。洛克菲勒同意了。又过两天，这人找到世界银行总裁说，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说，不可能，这儿这么多副总裁，为什么还要任命一副总裁呢？如果你任命的这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行吗？同意。就这样，农夫之子成为了富二代兼副总裁。这故事叫什么呢？空手套白狼。刘继树玩的跟这个差不多，他是一边跟长安各界人士说，我的后辈有朱温支持，所以皇上的事我说了算，另外一边呢又跟长安说，皇上的事我说了算，支持我吧。而一向骗人的朱温居然上当了。可能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上当的人，只有不够分量的诱饵。李振只用一句话就打动了朱温，王室有难正是成立霸业的好时机，主公亦称得上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了，可是如果主公连两个太监犯下如此罪行都不去讨伐，将来如何号令诸侯呢？杀国之奸贼，主天下正义才是王道。文官访华团的两位宗师终于抛弃分歧，一致对外。朱温对这种吹捧式的劝谏相当受用，当年周氏就是这样忽悠他的。朱温马上派出亲信前往长安与崔胤密商救难大计。这个人呢，咱们也同样认识，曾经给葛从周当过监军的蒋玄辉。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蒋玄辉进入长安之后和崔胤密谋，崔胤表示自己有把握救出皇上，诛杀奸人，没有一兵一卒的崔胤又将会怎么做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早上八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闺门旦的代表剧目。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